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过不了的坎，聊聊 GUI 自动化过程中的测试数据。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我从页面操作的角度介绍了 GUI 自动化测试，讲解了页面对象模型和业务流程分装。今天我将从测试数据的角度再来谈谈 GUI 自动化测试。为了顺利进行 GUI 测试，往往需要准备测试数据来配合测试的进行。如果不采用事先数据准备的方式，测试效率将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引入大量不必要的依赖关系。以用户登录功能的测试为例，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测试用户是否可以正常登录，比较理想的方式是这个用户已经存在于备测系统中了，或者你可以通过很方便的方式在测试用例中生成这个用户。否则，难道你要为了测试用户登录功能而以 GUI 的方式当场注册一个新用户吗？显然这是不可取的。其实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测试数据准备是实现测试用例解耦的重要手段。你完全不必为了测试 GUI 用户登录功能而去执行用户注册，只要你能够有方法快速创建出这个登录用户就可以了。在正式讨论测试数据的创建方法前，我先来分析一下 GUI 测试中两种常用的数据类型。第一大类是测试输入数据，也就是 GUI 测试过程中通过界面输入的数据，比如用户登录测试中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属于这一类数据。再比如数据驱动测试中的测试数据也是指这一类。第二大类是为了完成 GUI 测试而需要准备的测试数据，比如用户登录测试中我们需要事先准备好用户账户以便进行用户的登录测试。今天我分享的测试数据创建的方法也都是围绕这一部分的数据来展开的。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一起去看看创建测试数据的方法都有哪些，以及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的场景。从创建的技术手段上来看，创建测试数据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 API 调用。第二，数据库操作。第三，综合运用 API 调用和数据库操作。从创建的实际来讲，创建测试数据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测试用例执行过程中实时创建测试数据，我们通常称这种方法为 on the fly。 第二，测试用例执行前事先创建好开箱即用的测试数据，我们通常称这种方式为 out of box。 在实际项目中，对于创建数据的技术手段而言，最佳的选择是利用 API 来创建数据。只有当 API 不能满足数据创建的需求时，才会使用数据库操作的手段。实际上，往往很多测试数据的创建是基于 API 和数据库操作两者的结合来完成的，即先通过 API 创建基本的数据，然后调用数据库操作来修改数据，以达到对测试数据的特定要求。而对于创建数据的时机，在实际项目中，往往是 on the fly 和 out of box 结合在一起使用。对于相对稳定的测试数据，比如商品类型、图书类型等，往往采用 out of box 的方式来提高效率。而对于那些只能一次性使用的测试数据，比如商品、订单、优惠券等等，往往采用 on the fly 的方式，以保证不存在脏数据问题。接下来我就从测试数据创建的技术手段开始今天的分享吧。先来看看基于 API 调用创建测试数据。先看一个电商网站新用户注册的例子。当用户通过 GUI 界面完成新用户注册信息填写后，向系统后台递交表单，系统后台就会调用 Create User 的 API 完成用户的创建。而互联网产品，尤其是现在大量采用微服务架构的网站，这个 API 往往以 Web Service 的形式暴露接口。那么在这种架构下，你完全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API 来创建用户，而无需再向后台递交表单。由于 API 通常都有安全相关的 token 机制来保护，所以实际项目中通常会把这些 API 的调用以代码的形式分装为测试数据工具，我们俗称为 Test Data Utility。 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测试数据的准确性直接由产品 API 保证，缺点是并不是所有的测试数据都有相关的 API 来支持。另外，对需要大量创建数据的测试来说，基于 API 调用的方式的执行效率即使采用了并发机制也不会十分理想。为了解决执行效率的问题，就有了基于数据库操作的测试数据创建手段。再来看看基于数据库操作创建测试数据。实际项目中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通过 API 的方式实现创建和修改， 很多数据的创建和修改直接在产品代码内完成，而且并没有对外暴露供测试使用的接口。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通过直接操作数据库的方式来产生测试数据。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创建和修改数据的相关 SQL 语句分装成测试数据工具，以方便测试用例的使用。但是如果你正尝试在实际项目中运用这个方法，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如何才能找到正确的 SQL 语句来创建和修改数据的问题。因为创建和修改一条测试数据往往会涉及很多业务表，任何的遗漏都会造成测试数据的不准确，从而导致有些测试因为数据问题而无法进行。那么现在我就提供两个思路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手工方式，查阅设计文档和产品代码，找到相关的 SQL 语句，或者直接找开发人员索要相关的 SQL 语句。第二，自动方式，在测试环境中，先在只有一个活跃用户的情况下，通过 GUI 界面操作完成数据的创建修改，然后利用数据库监控工具获取这段时间内所有的业务表的修改记录，以此为依据开发 SQL 语句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思路的前提都是假定产品功能正确，否则就会出现一错到底的尴尬局面。基于数据库操作创建测试数据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创建和修改 API 不支持的测试数据，并且由于是直接数据库操作，执行效率会远远高于 API 调用方法。但是数据库操作这种方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数据库表操作的任何变更都必须同步更新测试数据工具中的 SQL 语句。但很不幸的是，在实际项目中经常出现因为 SQL 语句更新不及时而导致测试数据错误的问题，而且这里的数据不准确往往只是局部错误，因此这类问题往往比较隐蔽，只有在特定的测试场景下才会暴露。所以在实际工程项目中需要引入测试数据工具的版本管理，并通过开发流程来保证 SQL 的变化能够及时通知到测试数据工具团队。你如果已经理解了基于 API 调用和基于数据库操作创建测试数据这两类方法，那么综合运用这两类方法就是使得测试数据工具能够提供更多种类的业务测试数据。具体来讲，当你创建一个特定的测试数据时，你发现没有直接 API 支持，但是可以通过 API 先创建一个基本的数据，然后再通过修改数据库的方式来更新这个数据，以此来达到创建特定测试数据的要求。比如你需要创建一个已经绑定了信用卡的新用户，如果创建新用户有直接的 API 而绑定信用卡需要操作数据库，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方式完成测试数据工具的开发。说完了创建测试数据的三种技术手段，那么接下来我再来跟你聊聊实时创建数据 on the fly。 GUI 测试脚本中，在开始执行界面操作前，我们往往会通过调用测试数据工具实时创建测试数据，也就是 on the fly 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依赖于被测系统中的任何原有数据，也不会对原有数据产生影响，可以很好的从数据层面隔离测试用例，让测试用例实现自包含。从理论上讲 on the fly 是很好的方法，但在实际测试项目中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往往会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在用例执行过程中实时创建数据导致测试执行的时间比较长。我曾经粗略统计过一个大型 Web GUI 自动化测试项目的执行时间，将近 30% 的时间都花在了测试数据的准备上。第二，业务数据的连带关系导致测试数据的创建效率非常低。比如你需要创建一个订单数据，而这个订单必然会绑定买家和卖家以及订单商品信息，如果完全基于 on the fly 模式，你就需要先实时创建卖家和卖家这两个用户，然后再创建订单中的商品，最后才是创建这个订单本身。显然这样的测试数据创建方式虽然是自包含的，但是创建效率非常低，会使得测试用例执行时间变得更长，而这恰恰与互联网产品的测试策略产生冲突。第三，更糟糕的情况是实时创建数据的方式对测试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比如你要测试用户登录功能，基于 on the fly 方式，你就应该先调用测试数据工具实时创建一个用户，然后再用这个用户完成登录测试。这时创建用户的 API 由于各种原因处于不可用状态，这种情况在采用微服务架构的系统中是很常见的， 那么这时就会因为无法创建用户而无法完成用户登录测试。基于这三种常见问题，实际项目中还会引入 out of box 的方式来准备测试数据。 out of box 方式即在测试执行前预先创建好测试数据。好了，我再跟你说说事先创建测试数据 out of box。 out of box 的含义是开箱即用，也就是说已经在被测系统中预先创建好了充足的典型的测试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是在搭建测试环境时通过数据库脚本预埋在系统中的，后续的测试用例可以直接使用。 out of box 的方式有效解决了 on the fly 的很多问题，但是这种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测试用例中需要硬编码测试数据，额外引入了测试数据和用例之间的依赖。第二，只能被一次性使用的测试数据不适合 out of box 的方式，测试用例往往会需要修改测试数据，而且有些测试数据只能被一次性使用，比如一个商品被买下一次后就不能再用了，再比如优惠券在一个订单中被使用后就失效了等等。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全局测试数据管理，很容易因为测试数据失效而造成测试失败。第三，预埋的测试数据的可靠性远不如实时创建的数据，在测试用例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测试数据被修改的情况，比如手动测试或者自动化测试用例的调试等情况。基于 on the fly 和 out of box 的优缺点和互补性，在实际的大型测试项目中，我们往往会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从测试数据本身的特点入手，选取不同的测试数据创建方式。针对应该选择什么时机创建测试数据，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为你总结了以下三点。第一，对于相对稳定很少有修改的数据，建议采用 out of box 的方式，比如商品类目、厂商品牌、部分标准的买家和卖家账号等。第二，对于一次性使用经常需要修改状态经常变化的数据，建议使用 on the fly 的方式。第三，用 on the fly 方式创建测试数据时，上游数据的创建可以采用 out of box 的方式，以提高测试数据创建的效率。以订单数据为例，订单的创建可以采用 on the fly 的方式，而与订单相关联的买家、卖家和商品信息可以使用 out of box 的方式创建。其实为了更好地解决测试数据本身组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充分发挥测试数据工具的威力，还有很多大型企业的最佳实现值得讨论，在本专栏后面的测试数据章节我会再为你详细介绍。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从创建测试数据的技术手段和时机两个方面介绍了 GUI 测试数据的准备。在实际项目中往往需要综合运用 API 调用和数据库操作来创建测试数据，并且会根据测试数据自身的特点分而治之地采用 on the fly 和 out of box 的方式，以寻求数据稳定性和数据准备效率之间的最佳平衡。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所在的公司是如何准备 GUI 测试的数据准备的？遇到了哪些问题？对应的有哪些解决方案呢？